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哼，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妈呀！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腾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147集。 两位对赌局毫不知情的大佬做了一下午的主线任务，方景星感觉江晨开始不耐烦了，安抚道： 晚上我直播，说好了陪我打团战，咱们去竞技场里宰人。 江晨点头。晚上二人在帮会里坐了一会儿，方景星便到点开播，他用的依然是上次的小号，和几位朋友在竞技场里汇合，开始联系大佬。弹幕比上次还疯。方景行一律无视，专心和自家封印师聊天，邀请他一起打竞技场。江晨刚同意，一条新的消息就进来了，是他那位欠揍的老朋友。唐副董沉默了一下，看向杜飞舟。 你不是说方景星直播的时候他们会分开吗？ 唐副董忍了，回复了过去。江晨看着这条内容，想想自己铁粉的人设，又想想朋友虽然鬼主意多，但毕竟正直播呢，应该不会作妖，勉强同意了。两个人一起进了竞技场，方景晴和五位主播都是一怔，后者问道： 这位是？ 几位主播见方景晴没吭声，估摸着是不反对，便笑着表示欢迎，进了5v5的场。他们一共8个人，采取的是轮换模式，第一局江晨、方景晴和唐副董都下了场，几个人刚按下准备，就见一条喇叭上来了。昨天刚打完9生10，热度还没降，一群人都在猜或许有隐藏剧情，对此很是好奇，便冒了泡询问具体情况。众人更加好奇，纷纷跑去看了看。竞技场里的几个人也是一怔，方景星就知道会被网民扒出来，早有准备。五位主播却是一无所知。 陈辉兰乐是谁啊？ 你认识啊？ 说完，他们反应过来他的意思，换了称呼。 您多大？ 真的？ 江晨闭了一下眼，劝着自己要冷静。 您先等会儿啊。 队伍里的主播暂时没让他讲，而是要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。唐副董不好公开说自己是游梦副董，但这里有两个人证，最能取信他们的一个就是方景行。他顿时对这个小孩有一点顺眼了。 嗯，这位确实是前辈。 他试图把话题往别处引。 对了，前辈，为什么这么多年联盟再也没有出过攻击系的封印师？以前技能没做调整或者优化的时候，封印师很难玩。晨晨， 方景行扫一眼身边某位沉默的封印师，哦了声，顺着话题走。 哦，现在没那么难玩了。 方景行还没想好对策，主播又叫了停。 前辈给我们几分钟时间，我们先去论坛看看。 不然他说了半天，他们也不清楚陈辉兰乐究竟是个什么人物。不只是他们，粉丝们也都很好奇，便纷纷跑去论坛爬楼。陈辉兰乐，当年游梦联盟的第一封印师，打了一年多的比赛，拿了两个冠军，一个赛季 MVP， 可惜身患绝症，第二赛季就退役了。此后游梦再没出过厉害的攻击系封印师，这一晃就是30年。楼里截了几个他在赛场上狂拿人头，衬衣由白染黑的视频，还贴了几张当年的照片，而双人赏金9级的那个 NPC 就是为纪念他做的。一群人跑了回来。几个主播也看得有些唏嘘，问道： 那剑客 NPC 不会就是前辈您吧？ 主播和粉丝这次有兴趣听故事了，那么一个传奇人物，他们都对他产生了好奇。 他真被你的技术折服过？ 说话间只见精彩一闪，他们拿下了这一局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